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在朋友圈发现啊，大家呢都在疯狂的转发这个寻找城市的锦鲤的信息呢？很多人呢都为此在凑一个热闹哈。转发一下呢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呢，那只要你不会觉得当明天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天上就会掉馅饼就可以了，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慧啊。那今天的音乐能量之旅呢，正式的开启了，各位你准备好了吗？好了，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呢是来自容祖儿的一首歌，叫做是长大啊，这也是他回归初心的一首真情的作品了。他一收到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格外的喜欢，而且呢有感而发了，写了一封信给过去的自己。这首歌呢是大走奇幻的路线，那故事呢也讲述了容祖儿与渴望成为歌手的女孩在擦肩而过时，居然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变化，瞬间互换灵魂，从此呢展开了别样的人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会了体会彼此，珍惜拥有，品尝到长大的酸甜苦辣。那如果让你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那你会想到什么呢？ 不是因为长了头发，也不是因为学会适应了挣扎，也许开始学会认识你我他，我曾以为那就是长大。盛夏，还记得吗？年轻的话，那一趟未知的列车，悄然他已出发，丢下行李去吧。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是不是太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发了誓不容许平淡，将小小的自我无限的放大，梦想与现实没有毫厘偏差，我曾以为那就是长大。 OK， 来自容祖儿的长大啊，没错，容祖儿呢在之前回首自己在歌坛当中一路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感性的说，失去的是青春，但是换来的是人生的智慧，学会接受自己的缺点，因为这呢才真正的了解和面对了自己啊。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更爱自己一些。那当你觉得以前执着的事儿，现在呢也能够渐渐放下的时候呢，那就证明你长大喽。好了，下面的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啊，我们来转换一下节奏，听听看来自欧阳靖带给我们的一首最新单曲，叫做是。W， 掌声有请吧。 Yo, if you out here cloud chasing, I suggest that you just stop. Oh, you ain't heard? Watch the curve, it's a new bias on the block. I know somebody getting canceled if they did call this a flop. What you saying? It's a bop, it's a bop, it's a bop. This is strictly for intellectuals. Please do not get it confused. If we ain't mutuals, then we ain't cool. I don't make the rules. Trying to get noticed, feel hopeless, but begging, that's just not cool. Cause guess what? All you end up is looking like boo-boo the fool. They keep asking, why are you like this? Is it a mood? I reply in fashion. Being extra is what I do. Adopting sons and daughters left and right like I was mad. Now you see why Chance ain't the only one to call me dad. Just I know it's true.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They wanna answer who?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You'll be wheezing when I'm through. Yeah, I'm a skinny legend and this is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Once I hit the stage, watch the whole world say ooh. Second verse, shout out to my ULT, that's the wife. She's oomph, plus she loves me IRL, in real life. T for three, that's my fam. Yeah, we wholesome and we happy. If that ain't relatable, do me a favor, please don't at me. But this is where it's at. If you want something that's pure, you a multi-fandom, go ahead, cause I ain't insecure. All I do is kill a beat, chicken wings is what I love. Sipping tea, won't be me, you see crying in the club. This ain't a comeback, it's a fun rap, honestly, that only took a few minutes to do. MC Jin, I'm your spirit animal that you know you won't find in a zoo. Back to the facts, it can snatch so fast you won't even know where's your wig at. It's a concept that ain't complex, I did that. Guess who's coming, they just I know it's true.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They wanna answer who?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You'll be wheezing when I'm through. Yeah, I'm a skinny legend and this is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Once I hit the stage, watch the whole world say ooh. Hey, I know you could be anywher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but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TED Talk.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TED Talk.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They just I know it's true.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They wanna answer who? Guess who's coming, guess who's coming. You'll be wheezing when I'm through. Yeah, I'm a skinny legend and this is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Welcome to my debut. Once I hit the stage, watch the whole world say ooh.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的小伙伴们，我是春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推荐的是一位来自泰国的歌手 Mike， 带过我们一首最新单曲，叫的是 Love Battle。 那演艺俱佳的 Mike 呢，演艺道路呢涉及多个领域，既是歌手呢也是演员啊，在国内外拥有着大批量的粉丝。那这首全新的单曲呢，讲述的是爱与博弈的故事。歌曲的整体的情绪非常饱满，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抓耳朵啊。那么在他极具特色的声线的诠释下呢，也体现出了他对节奏和情绪的游刃有余的把握。先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 Mike 带过我们的 Love Battle， 掌声有请。 Press start, war has begun. When your eyes aimed at my heart, let you get into my world. Never thought you'd tear me apart.Say, boy, you should have known. With a girl with this arsenal, don't you think you'll ever win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gonna lose? Cause I'm running out of flames. But you shoot me every day. Let's put an end to this, yeah. I just can't take it no more. When you keep on chasing battles, still I see With my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the bullet you shot at me is forever now stuck in my soul. They say, boy, you should have known. With a girl with this arsenal, don't you think you ever win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gonna lose? Cause I'm running out of flames. If you shoot me every day, yeah, I just can't take it no more. Would you keep on chasing battles still? I say it's over now. Let you go something for more. All the battles you think you're fighting, in the end you lost the war. And I'm gonna stop till you wonder if you really think you won. In the end, baby, you just lost the one. Till this day, girl, I wanna let you know. Made me stronger, yeah, baby, and making sure you lose the war. In the end, I will let you go. I say it's over now. Let you go something for more. All the battles you think you're fighting, in the end you lost the war. And I'm gonna stop till you wonder if you really think you won. Think you won. In the end, baby, you just lost the one. 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讲述的是爱情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啊。当我们遇到爱情的时候呢，我们起初呢也会怯懦，会嫉妒，会自私啊，我们会被心底的灰色所束缚啊。那么当曙光照心底，我们开始学会向自己的内心的黑暗角落开战，以勇气为剑，以真心为盾，突破层层的束缚，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爱的光芒。那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来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华语新歌啊，来自满舒克带给我们的 Can You， 掌声请。 我说可以让我真失去动力，怀疑我自己一直活在梦里，一直以为他们从未能懂你，只有零碎的旋律颠覆可惜，把我在消耗将我要搞掉，让我在骄傲然后又懊恼，逼着我逃跑处境更糟糕，看不到周遭脚步像跑马， 我都快忘记一开始我想要的简单，对着麦克风全力的夜晚，空气多恬淡，像独自等你雪上，我不要那些嘈杂，只要音乐的安全，让我只要干净利落，家人做寄托，扛下所有压力，昂首前进，挫折从不去细说，我只想让他们觉得我值得需要，越过所有喧嚣，做你唯一的依靠。 妈妈儿子已经顶天立地，不用担心我，我知道每次挑战还是磨难都只是经过，不需要闹钟提醒我，那些大话你没听错，大丈夫说到做到，美梦成真总有人听过，化腐朽成为神奇，没天赋没有问题，不断的练习一点一滴，那是我的超能力，从无人问津到迷失自己，到超级高人气，就算是让我重回厦门一贫如洗，阿童力再让我继续路上传奇，随便找断你，我白手起家靠我自己，从我写着关系，超级超弱的人生多刺激，我享受难题，站在风口浪尖迎接胜利，感谢你参与，带上我手里做的背向这世界上每个角落，把所有质疑打破，再多挫折都没爬过，灿烂我是你的花朵，快去天空找我下落，我是狂风暴雨席卷着干枯无趣的沙漠。 you feel me. Can you feel me? Can you feel me? Can you feel me? 我从没想过一句话能够让你能理解我， 我从没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能理解我， 这一路依旧很颠簸，我仍然在寻找线索， 如果我能够做更多，是否能让你理解我？ 我从没想过一句话能够让你能理解我， 我从没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能理解我， 这一路依旧很颠簸，我仍然在寻找线索， 如果我能够做更多，是否能让你理解我？ 困难都太困难了。

在芳草灿灿，留一张春水一场欢歌，一夜独白 来自戴荃啊，没错，依旧是戴荃招牌式的中国风啊。歌曲幻想了一段发生在40年代的爱情故事。那戴荃呢，对中国风呢，向来是有创作的心意的啊。这次同样的是不走寻常路，那长线条的旋律呢，营造出了一种悲春伤秋的离别感呢。二胡还有爵士钢琴呢，是互相对奏，那仿佛两个时空的穿越还有交替了。那么戴荃呢，就是那个旁观者，他始终呢保持着第三者的视角，那更多的是一份疏离旁观的感慨了。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来自戴荃的春风。好了，说到新歌的下面又来了一首哦，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自行车是青葱岁月的象征，那时候没有驾照，没有车，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去哪儿都是骑着它。车子上虽然没有变速器，但骑很远也不觉得累，顺风骑好像随时都能飞起来。来自秦皇岛的独立音乐人刘明推出的单曲《单车》，纪念那段单车岁月。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刘明《单车》。 我穿过漫长的岁月，只为能和你相遇，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被风雨吹熄的容颜，是否还依然温暖？我相信你不变的誓言。我骑着破旧的单车，在时光里穿梭，我拉住想要长大的伙伴，那开满鲜花的山坡有我最初的梦想，还有一个永远带不走的我。穿过漫长的岁月，只为能和你相遇，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 那开满鲜花的山坡有我最初的梦想，还有一个永远带不走的我。当期待已久的岁月终于来到我生命，我的爱你究竟在哪里？是停下急促的脚步，还是孤单的前行？这一切有谁能够确定？我骑着破旧的单车，在时光里穿梭，我拉住想要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的春辉。我们说太年轻的人呢，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前进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看他有没有哭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没错，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呢，请记得多给亲近的人一些温暖的怀抱，不要只顾着抬头自己走路啊，目不斜视周围的风景，风景再美呢，自己一个人欣赏呢也是没什么意思的，是吧？还是跟身边的人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感受这个世界来得更好，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需要感情的交流，你说呢？ 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们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来送给大家。最近呢也是哇，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都可以看到毛不易的影子。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这个剧情歌哈。那在流星花园当中呢，道明寺为了山菜呢愿意放弃所有与他无关的一切。花泽类呢为了友谊呢愿意把心底的那份悸动深藏。阳光大男孩梅作呢也会为了采纳红了眼眶。那与世无争的西门呢也会为小优深陷挣扎。看吧，爱情呢都是这样的。那让人卑微如泥土里，却翘首盼望着有朝一日花能够出来。好了，不多说了，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吴希泽版的《流星花园》的插曲《想到你想到快疯了》，这就是今天的 ending 曲目了。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代表我们的心意啊！每天都会想你在这里，我们来一起相聚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今天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我想你想到快疯了。再没有人像你懂我，一起一回也太残忍，请让我认错，从头来过。我想你想到快疯了，那你呢？会不会也在担心我寂寞？爱没有心，保存期不过一周，再多忍耐我却再也无法感动。想念你专注看我，像是要看穿什么，在你身边我只是我，想念你最在乎我，最伤你最痛是我，失去你以后我才敢承认我一无所有。我想你想到快疯了，那你呢？会不会也在担心我寂寞？爱没有心，保存期不过一周，再多忍耐我却再也无法感动。我想你想到快疯了，那你 会不会也在想念我？